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青海，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难以抛开。没有人，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。